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范玮琪演唱的《是非题》， 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， 张震岳《思念是一种病》， 思念是一种病， 林俊杰《醉赤壁》， 马蹄声如泪奔， 飞儿乐团《刺鸟》， 就像刺鸟的宿命， 张靓颖韩庚演唱的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，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 温岚《热浪》， 不是你的热浪，你眼里的光芒， 刘德华《来生缘》， 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 许茹芸《泪海》， 你怎么舍得 罗大佑，你的样子，童安格，让生命等候， 让生命去等候， 张柏芝，星语心愿，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 周杰伦，夜曲，容祖儿，挥着翅膀的女孩，谭维维，如果有来生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， 邓丽君，在水一方， 我愿顺流而下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苏芮演唱的谁的温柔改变，和潘越云的老歌女人别哭。 经过多年，已经习惯你的一切，不知没有你的时候是什么滋味，将伤心投入海里面，不再慌慌张张需要慰藉，也许再次见面已毫无怨言，将这多年一次全抛到九霄云外，我知没有爱的感受是什么滋味，将往事就像云烟，不再忽然想起忽然忘记，因为我们之间早已有 goodbye my love， 为什么找的借口是因为谁的温柔改变。 oh, oh, oh, oh, goodbye my love， 为什么找的借口是因为谁的温柔改变。我决定走远，

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 什么关系？你的呼吸。

燃烧了自己，将尘埃延续。 的眼，只因为想看看你的天真。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，我们以为这就能生存，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人间一世生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温暖的情歌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取暖。下面继续来欣赏张学友的歌曲我真的受伤了。这首歌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学友热当中，是这张专辑里最动听的一首歌。 窗外阴天了，音乐低声了，我的心开始想你了。糖也融化了，窗外阴天了，人是无聊了，我的心开始想你了。电话响起了，你要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呢。 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在珍惜孤单没维系 在默契，沉默像是血的禁忌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，舍不得失落，没有谁会是唯一，说来离奇，不必可惜，都这样而已，没有人需要质疑，爱到输赢呼唤回忆，又在大 世园会会址，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，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夜曲是歌手周杰伦在2005年推出的歌曲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十一月的肖邦》当中。歌词由方文山创作，而在旋律的创作当中，周杰伦用他古典的扎实功底成功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。 Thank you.

若山风吹过，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，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。 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，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。王力宏，爱的就是你。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杨宗纬，洋葱。 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。 荒凉，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。 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。 何洁，是不是爱情。 这是不是爱情，像一场旧电影。 周杰伦，不能说的秘密。 你说吧，爱渐渐放下，会走更远。 温岚，蓝色雨。 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向你酝酿情绪。 张学友，如果爱。 如果这就是爱。 童安格，一世情缘。 前世的思念，今生 乐团，千年之恋。 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。 王铮，我们都是好孩子。 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。 伍思凯，爱要怎么说。 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。 张浩哲，好男人。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。 刘若英，后来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。 老狼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 苏慧伦，柠檬树。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再来听一首《在水一方》，这首歌是琼瑶在1975年为她的电影《在水一方》谱写的主题歌，我们来听邓丽君演唱的版本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千阙歌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绿草苍苍，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在水一方，绿草 我愿你留儿伤。 家人在水一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。